每一季先做一次啊？ 啊，廣東廣西係啦，咁但係我本身星期日晚有個節目噶嘛，哈林食新年啊，一間又同大家見面。 係係今晚係嘛？ 係咁冇錯，就係今晚。 係嗱，咁今日嘅題目咧，即係其實牽涉都幾多歷史嘅資料啊，咁啊就好啱啊，岑日飛啊、蘇適啊咁樣。咁但係咧都要即係打支裝啦，因為亂世英雄呢個題目咧，以前就聽得多啊嚇。咁啊，但係咧就乜嘢係亂世啊？即係你有時太平盛世唔代表。不是亂世嚇，咁所以英雄咁樣咧，亦都係好似好相對性啊，尤其是而家咧啲價值面好對立嚇。咁啊睇睇啦，即係如果話亂世係一個動盪不安嘅時代，係咪好穩陣啊？呢、這、一個定義。 亂世佳人，我哋成日聽，唔係亂世英雄啊。因為兩樣嘢咯，亂世一個亂世一個英雄，但係兩者之間係咪一個必然嘅因果關係？ 嗯、 即是剛才你都说太平盛世都可以有英雄的。 嗯、 你不是唐太宗那时不是乱世啊、 嗯、 说这个汉武帝都不是乱世啊。 嗯嗯、 你反正乱世呢通常呢就会一个社会动荡不安。通常你英雄怎么界定什么叫英雄、 嗯、 你说乱世有些我说法不是叫乱世英雄叫乱世奸雄。或者亂世的 驕雄， 係嘛？咁你變咗，你變咗，你即係何為英雄已經有好多斟酌，係嘛？咁所以變咗你呢個傾可以傾，但係其實好模糊啊，好主觀啊。咩叫英雄啊？而且未必，因為通常啲人咧講英雄咧，有樣嘢就引起一個錯覺，就是、英雄一定係同戰爭有關， 嗯、 亂世通常都有戰爭啊嘛， 嗯、 有戰爭先會有亂世啊嘛，咁你變咗咧，嗰、那個唔係叫亂世英雄。如果你話以打仗作戰嚟標準嘅話咧，嗰、那個咧又唔係叫亂世英雄啦。而家遊戲機都有個軟叫個亂世戰神， 亂世出名將， 啊出名將，咁啊即係呢個就表示係軍事上嘅，但係唔同領域都有唔同領域嘅英雄。應該咁講係嘛？ 同埋我想補充一樣嘢嘅，其實亂世都係一個好主觀嘅概念嚟嘅，尤其是喺歐洲歷史上面咧，即係我嘅亂世咧就唔代表係你嘅亂世嘅，因為通常羅馬即係歐洲講盛世，梗係要講希臘同羅馬啦，即係亞歷山大同埋凱撒啦。喂，羅馬嗰陣係幾盛嘅，但係俾佢打嗰啲就好慘噶嘛。咁所以亂世盛世其實有相對性嘅，喺一個國家。被侵略的時候你當然可能是亂世，但是你去侵略人的時候其實你不是太平盛世，你怎麼有軍力去侵略其他地方呢？這個一個，還有剛才飛哥說得很對，亂世的時候是出很多名將，但是馬上得天下呢就不代表可以馬上治天下的。在亂世英雄裡面，譬如剛才我們提到李世民，其實很多偉人呢為什麼可以結束個亂世，即是在中國的概念裏面，儒家的概念我們要追求大一統，為什麼經過這麼多年的亂世突然間有個偉人出來，即是譬如隋朝統一天下，跟住去到即是壽命很短，跟住去到唐朝，咁唐太宗是公認一個很偉大的帝王，因為他結束了個亂世嘛。咁去到宋朝譬如趙匡胤咁樣，他又亦都結束了五代十國啦。他們除了懂打仗，即係喺戰爭上邊有一定嘅才華之外，佢哋喺治國上邊，即係出將入相，做皇帝嘅權術上邊，佢哋結束咗嗰個幾百年嘅亂世。這個我覺得喺中國中華文化嘅角度咧，呢啲人咧就更加稱得上係英雄，推崇備至嘅。如果你淨係打仗叻咧，就差一截嘅。 咁啊，所以咧，你睇你幾粗疏地去定義英雄啦、啊、咁咧，頭先咧，蘇適都咧用一個利益上邊嚟去睇啊，對某啲人咧，呢啲係亂世，即係呢個時代亂世；對某啲人咧係盛世嘅嚇、啊。即係我已經睇到咧，我嘅即係個所謂點講啊，嗰、那個 conquerment 啊，即係係會成功嘅。 系啦，即系罗马就好明显啦，即系佢一几百年嚟不断去将其他欧洲地中海嘅地区划入自己嘅版图。咁罗马其实盛世咗几百年咁样，咁、但系相对欧洲其他，譬如希腊文明就消亡咗啦，喺罗马兴盛嘅时候，咁对希腊人嚟讲，嗰个绝对唔系一个盛世啦，嗰个绝对系一个好惨嘅，即系变晒系啊，变晒奴隶，亡一个国家消失咗嘅一个环境啦。咁有相對， 同埋咧，你蘇適提到一樣嘢咧，我哋都要討論嘅。雖然話英雄嗰個定義咧，就個個睇法唔同，但係大致上你可以睇到西方人嘅英雄概念同中方 中國嘅人嘅英雄概念係唔相同嘅。嗱，呢個嗱，譬如以西方人嚟講咧，佢最早期樹立嗰個英雄概念咧，就嚟自呢個荷馬嘅史詩。 嗯， 裏邊佢個伊利亞同埋呢個奧迪士嗰個奧德賽講出嚟嘅，佢哋嘅英雄標準咧，就同中國嘅英雄標準唔同嘅。譬如舉幾個例，嗱，譬如佢提到懷過都熟噶啦，譬如 Achilles。Achilles。我哋嗰個木馬屠城記就做咗咧，啱嘅，因為佢哋西方人最早期荷馬心目中英雄一定係幾個 call 呢個標準，第一個一定要靚仔，第二個要高大威猛。嗱，佢嘅木馬屠城記揾 Brad Pitt 做主角係啱嘅，因為夠靚仔嘛，要嘅嘛，一定要大隻，一定點咩話？佢形容Achilles 嗰個特色話話個頭咧似宙斯。嗰、那個胸膛啊，似普西頓，或者全部都係話要，所以依個英雄標準嘅曹操就唔合格嘅，曹操又唔靚仔，又矮五尺幾，咁甚至拿破崙都唔掂噶。如果你用河馬嘅標準，拿破崙係矮仔， 永遠都騎住馬畫 畫咁。所以你變咗依個西方最早期，而且佢係中國人嘅英雄咧，已經受儒家咗滲透咗， 冇 錯。即係話你有種即係。救國救民嗰種嗰啲似俠士嗰種咁樣嘅形象，然後先至叫做英雄。而且你問題你要講咧，你界定何為英雄咧，就話西魏明帝嘅時候，學者叫劉曉，佢中意用品評人物，寫咗本書咧叫做《人物志》。咁啊，《人物志》嗰度咧已經界定何為英雄，因為何者為英，叫聰明秀出就為之英。依、这個膽力過人就為之雄，咁所以你變咗英雄係兩個概念， 即係又要有志。 所以有啲人咧就英而不雄，有啲人咧就雄而不英，要兩樣具備。啊，又要頭腦結，要掂，又要打得。咁咧，然後先至叫做英雄。 即係要係一個儒將啊，淨係一個勇將都唔夠，又要可以出將入相先。 所以你話好似項羽咁樣。你話佢係咪英雄咧？咁可能佢個定義就變咗雄而不英，唔係英雄。項上打仗叻啦，如果你講明咗，佢亦都係雄而不英。張良就變咗係英而不雄，所以你變咗要兩樣嘢結合咧，然後你先至叫做英雄。咁呢個就是中國人。嗰、那個英雄個界定， 另外一種咧，就成日同英雄啊，即係並駕齊驅咧，就係叫豪傑啊嘛，係嘛？ 豪傑 嚇，英雄豪傑，即係其實咧，佢都有分種類嘅嚇。咁咧有一啲咧才華突出，但係對嗰個亂世咧，所以一個不安嘅時代可以扭轉嘅局面，或者係好即係叫做即係勇於去做呢件事而唔怕死嘅。咁但係咧，其實喺中國仲有一種咧叫道德上嘅英雄噶嘛嚇。咁就話佢嘅氣節咧，佢其實冇乜能力嘅嚇，咁但係佢嗰種忠心同埋即係嗰個態度咧，譬如我哋細個讀岳飛咧，佢就似乎有曬依啲咁樣嘅特質嘅喎嚇。 岳飛某程度都係歷史需要嘅，因為南宋同呢、這個金國又開始。打仗啦，咁咧就要將岳飛咧捧翻出嚟啦。咁受方係平反啦，咁跟住就將好多好嘅要素加咗岳飛身上咧。咁即係其實岳飛本身打仗係好叻嘅，但岳飛係咪有一個政治智慧嘅人咧？咁好明顯其實就唔係嘅，因為 佢俾佢嘅忠心咧即係帶住走啊嘛。 佢個口號本身好有問題嘅，明明你老闆係做皇帝，你仲要將佢阿哥同埋呢個老豆接翻翻嚟，同阿老闆過唔去咁樣，其實係好難成功啊嘛！即係如果岳飛有政治智慧，佢係唔會要求迎回異性，將即係老闆最大嘅政敵接翻翻嚟咁樣，接翻阿老豆翻嚟都冇咁大問題，接翻阿大佬翻嚟係好大問題。 所以你變咗咧，中國人嘅英雄咧，譬如頭先講岳飛咧。佢始終都話個英雄本身係有一個儒家嗰個內涵喺度， 有個道德高地喺度。 如果你冇儒家咧，所以變咗點解曹操喺荊棄區度永遠都係奸做白臉嘅，永遠係奸嘅，唔係奸雄唔係英雄。因為曹操本身咧，嗱好多人讀曹操啊，唔係讀曹操啊，我就堅持，唔係我就建議就讀曹操就唔係曹操，因為操咧就操守。咁啊應該曹操嘅阿爸咧。就安以咁嘅名字，就希望曹操有個道德嘢。但曹操本人一生咧，係其實韓非嘅信徒，佢係走法家嗰派。 聪明扎实啊，任用任人为才啊，嗰啲咁样嘅，全部要讲权谋诈术嘅，呢啲系法家嘅一个理念，所以佢唔系儒家。所以咧，如果你俾曹操拣咧，佢系唔读自己读曹操嘅，读曹操。 嗯嗯嗯、 所以呢个就两者冇都话有，你要喜欢读曹操就我唔反对。 英文翻译都系曹操嘅，抄抄噶嘛佢读。 嗱、不过咧，头先阿岑日飞讲到一啲西方嘅英，即系神话，譬如我哋讲阿基里德咁呢啲咧。即係佢哋有一啲所謂斯巴達嘅傳統啦，即係喺戰我哋見戰狼三百嗰陣時候，我睇我真係好中意，即係嗰啲咧就真係即係自己嘅生死咧就係好其次，而係一定要完成嗰個任務。咁所以如果佢唔係好勇鬥狠咧，即係或者冇呢個能力咧，就好難喺嗰個時候嘅動盪不安嘅時代咧做咗英雄嘅嚇。咁呢個咧比較單調啊，你可以話，亦都單面上。咁啊，但系话用计谋啊、智谋，即系譬如话矮仔多计咁嚟到做英雄咧，反而喺中国嘅历史上边咧，我哋话有三大乱世啦，就见到好多好多唔同品种嘅，我哋后来便认为咧举足轻重嘅，都系叫可以笼络地讲系英雄啊。 即系讲紧诸葛亮啦、张良啦，即系嗰啲。 诸葛亮都做计谋噶。但你唔會話佢係曹操嗰種家咧？ 張良有種唔同嘅，張良佢冇帶過兵噶嘛。咁諸葛亮就帶過兵嘅，即係佢本身做過最高軍事指揮官啦，喺北伐嘅時候，即係都好後期噶，蜀國佢都係最高，即係佢出將入相啦。咁、但係佢都唔係嗰種形容為會騎只馬出去同人單挑嗰種勇將啊嘛。咁有啲唔同。咁但係回應翻文教授頭先嗰個講法。即係中國人對，譬如對曹操同對諸葛亮中間嗰個最大嗰個分別就係佢哋其實相處喺一個好接近嘅地位嘅，因為諸葛亮喺蜀國嘅中後期咧，其實佢係已經係可以完全掌握蜀國嘅政權軍事，佢要散呢個漢，即係當年嘅蜀漢啦，自己做皇帝其實係做得到嘅，但係佢冇咁做，即係曹操都冇咁做，咁曹操留翻俾個仔做嘛，佢自己封王啊嘛，曹操自己幫自己加九石，跟住封王，幫自己嘅仔散漢鋪平曬道路。咁所以曹操就喺中國嘅歷史或者喺中國儒家嘅批判上面就覺得曹操呢個人咧，雖然佢即係基本上結束咗三國前嘅軍閥割據啦。咁但係佢因為幫個仔鋪平咗呢個散位嘅道路咧，佢就係一個奸角啦。諸葛亮咧就是、因為佢可以散位，唔散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就俾其實你主要後來啲皇帝推崇啫，因為皇帝就最驚人散位啊嘛。我有孤兒寡婦，我有孤兒寡婦，你有個嚇忠臣幫我睇住，幾開心咧。所以即係諸葛亮就俾人捧上神壇，就是、因為後來皇帝覺得諸葛亮呢種人咧，我要推崇，因為如果越多大臣。又係有諸葛亮呢種情操咧，我江山就穩陣啦。 因為曹操咧，你睇《三國志》，後來《三國演義》就係將佢即係引述咧，就話評《三國志》到評曹操咧，就叫做治世嘅能臣，亂世嘅英雄。所以佢要撩下曹操。但係後來其實最早期比呢個《三國志》咁早咧，就話其實喺後漢嘅時候咧，有個人咧，就每個月。都要月旦有個月旦評啊，即係其實每個月都係對當時嘅人物係一個評價，咁我哋所以叫月旦啊嘛。其實而家港台都 好似出月刊咁樣啦， 而家港台都可以整一個月旦評價。你都當時我哋而家問題所有嘅特首啊。三司十三局嘅人就全部都可以嚟月旦嘅，唔一定要彈噶。月旦意思就話俾你一個評價，可以讚噶，可讚可彈。咁嗰個叫許兆啊嘛。佢嗰時就講話曹操係清平時代嘅奸賊，咁講噶。亂世中嘅就係變咗就係奸雄。呢個係奸賊呢啲問題，佢係有個奸嘅特色。就咁樣評曹操啊嘛。 但是呢我哋會唔會呢都好喜即好似而家嘅流行文化一樣呢就係睇嗰個人物嘅格局㗎。就譬如你曹操呢好多都會話無論佢個動機正唔正確啊或者係咪散位啊或者係咪想建立一個世襲啊自己嘅利益啊。咁但係佢呢都係被視為一個雄才大略嘅人啊就係佢有呢個格局有呢個氣場。咁而且佢亦都好中意收嗰啲賢才啊，廣納賢才，去做成一個群隊啊。咁但係呢啲咧，我哋咧就好容易覺得啊，呢個好英雄。 咁但係劉備嗰種咁嘅氣質咧就唔係一樣嘅喎，即係佢會啊彬彬有禮啊，禮賢下士，但係心裏邊諗幾多嘢咁啊？歷史上邊講啦嚇。咁我哋會唔會真係咧？譬如你講到咩孫策啊，孫策啊、董卓啊呢啲，我哋都係咪會唔會睇到佢哋個姿勢嚟做一個評價多啲咧？ 嗰啲人要似一級噶啦。即系变咗喺个年代，你都已经分咗，有啲人系即系嗰个级数啊！你要俾你可以好似以前九品中正咁嚟列噶，系嘛？边个系第一级？边个即系第一品、第二品、第三品？其实可以列入佢个入佢个品级里边嘅品级制度。你咪孙策啊、董卓嗰啲就已经似一级。你甚至有啲嘢你都好难讲。你话譬如举个例，唔系英雄噶啦，历史中钉死佢，但系其实从某个角度嚟讲，你讲打仗本身。就靠依個就係唐朝末年嘅王巢。 嗯， 你話王巢係英雄，但佢都打贏仗喎，佢都做過皇帝個大齊啊嘛，佢建立大齊啊嘛。咁問題係咪你話成王敗寇佢衰咗後尾啊嘛？ 嗯。 咁如果唔衰後尾嘅時候，所以問題喺《水浒傳》裏邊講呢個宋江提呢個題詩，叫做他是弱水凌雲照，凌雲志就感笑王巢不丈夫。 嗯， 系嘛？你会点话王巢唔掂啫？咁但系王巢问题就衰咗，佢问题就话佢用儒家标准佢残暴嘛。 系 佢嗰时嘅残暴就绝对唔可以入英雄榜，因为点解咧？佢当时期呢个历史上记载，但系究竟又真到边个地步咧？我哋唔知有乜问题，佢就用咗几十个大嘅石磨，嗰啲叫咩？就要嚟将啲人咧剪碎攞嚟做粮食食人肉。 都 哇残暴到咁喺长江大即系差唔多。屠殺，見人就殺，變成一個極殘暴的一個咁樣嘅人，冇可以冇可以將佢列入英雄榜裏邊。 這個我都好同意。其實、如果同曹操比咧，我覺得可以用趙匡胤同曹操比，佢哋兩個嗰、那個佢哋兩個出身都幾似嘅。咁佢哋兩個最後都即係恰啲孤兒寡婦啦，咁跟住就散咗位啦。咁即係曹操當然係個仔做嘅，咁但係佢哋個結局有啲唔同嘅，因為魏咧始終冇統一到中國，咁亦都係一個短命嘅王朝，即係冇人同佢歌功頌德啊。咁咧宋就唔同啦，宋咧就有四百年嘅江山，接近兩宋接近四百年嘅江山啦。跟住而且阿趙匡胤對文人好好噶嘛，佢立咗個遺訓就唔可以殺呢、這個文人噶嘛，即係武將可以殺，文人唔可以殺噶嘛。你可以將佢哋貶去做邊度做團練副使，我唔理你啦。咁但係你就唔可以殺人嘅。 我真係好想生活喺嗰個年代。 係啦，咁所以好多文人咧就同呢個趙匡胤歌功頌德噶嘛。但係其實本質上兩個都係蝦啲孤兒寡婦啦，跟住就散咗位啦。咁所以其實你個結局點樣啊？即係結局決定你嘅歷史評價啦。即係你個王朝嘅結局點樣？你個王朝有幾長嘅國造？有幾多幾多神 幾大型 係啊？幾多讀書人同你歌功頌德寫歷史嘅？ 呢個係嘅，呢個都係一個 好關鍵。 同埋你有個唔一定咧，我哋要講咧，又唔一定係戰場上嗰陣叫英雄。 嗯， 唔同領域，頭先我講過，唔同領域都有唔同領域嘅英雄。譬如舉個例，最近就有一個我心目中嘅英雄過身。 嗯， 依、這個就叫做咩？叫袁隆平。 哦，係。 嗱，佢就係佢唔係戰場嘅，佢係糧食英雄。 嗱， 佢系咪亂世？當然亂世，因為佢當時期要立志要搞掂農鄉中國嘅糧食生產嘅時候，因為嗰時係三年大饑荒時期，佢係見到餓夫遍地，好多人係餓死。 嗱， 當然係亂世啊！咁多人冇得食餓死，然後佢立諗志，所以我變咗係糧食嘅英雄。所以我可以作個預告，就話呢個月底咧，七月底咧，我就會請到一啲生物基因工程嘅專家。 嗯， 在7月27号的广东广西夜晚就跟大家纪念这个袁隆平。 嗯嗯，我绝对同意，即入咗大家都有没有异议啊，这个袁隆平的贡献。同埋其实他是有一个榜样，即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做，同埋他的态度如何。但在中国真的很得意，即如果你说啊他杀人如麻，但是一个长胜将军。咁我哋又好似有啲保留嚇，即係因為佢個 即係白起、 係啦、 項羽呢類人啦，即係佢活埋幾十萬戰俘嘅兩個都有， 係啦， 咁啊就呢類人啦，生 於咁啊，反而嗱，依家我哋一路傾落去咧，都舉好多西方嘅例子啦。佢哋英雄未必有好報嘅嚇，即係咧，而且佢改變嘅年代可能好短添啊。咁跟住咧，佢亦都個評價又可以大反轉。 啊，即係呢個落差可以好大嘅。咁啊，但係我哋就話中國咧數不盡嘅英雄咧，就係、是、我哋起碼有三大嘅亂世，其實唔止呢三大嘅亂世啦。咁蘇適都會好清楚，譬如東漢末年啊，呢、 這 個隋唐嘅紛爭啊，民國嘅戰亂咧，咁咧其實都唔止三大亂世，我哋中國係一部戰爭嘅歷史。 哦，因为你最大的乱世未出咗，我哋唔好话乱世出英雄，乱世系出人才。咁中国最爆发近最多人才嘅时候，都系乱世叫春秋战国。 嗯， 嗰时出现诸子百家啊嘛， 而且好开放啊嘛。 哦，嗰时就系正式系人才冒起。 嗯， 我哋阿梁秀铭形容中国文化叫早熟嘅文化，同西方唔同，西方系年青人嘅文化，最早期。由古希腊嘅时候年青，但系中国一早就早熟咗、就喺春秋战国。以后我哋咁多历代都学翻春秋战国嘅嘢，到而家都系。 我谂苏轼都会同我一个同样嘅感觉咧，其实真系好羡慕嗰阵时春秋战国，因为你讲乜嘢几多家诸子百家争鸣，其实争鸣呢个现象咧唔系好常有喺中国嘅。歷史裏面， 因為第一統其實是秦始皇開始的，咁春秋戰國的時候，你咪東家唔打打西家啦。我喺自己國家唔得寵，我咪去秦國咯。即係好多成個歷史潮流都係咁噶嘛。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嘅5000元电子消费券计划，朝早6点起接受登记，截至朝早9点，已经有超过200000名市民完成电子登记。政府发言人表示，计划网站运作畅顺，大部分市民都系利用申领去年现金发放计划嘅资料，以回答相关保安问题作身份认证。部分市民透过至方便认证身份。礙於至方便系統繁忙，透過這個方式登記的輪候時間或會較長，當局呼籲市民可以選用其他的認證身份方式進行登記。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目前已經接種390多萬劑的新冠疫苗，完成兩劑的有150多萬人，預計到8至9月會有大約50%人口接種，但仍然不足夠，要有70%或以上才夠穩妥。他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本港長者的接種比率很低，80歲以上接種人數不夠10%，60至69歲人士亦都只有10%多。若果安老院社對接種疫苗有疑問，當局可以安排外展隊為院友評估。他指出，當社會建立免疫屏障之後，很多社交距離措施都有條件放寬，包括通關等。陳肇始又說，感染變種病毒的檢疫酒店清潔女工入院後病毒及抗體檢測都是呈陰性，不能完全排除他是清潔房間時受到感染。警務處處長蕭澤賢說，近期嚴重暴力案件當中涉及孤狼式恐怖襲擊，對於一個企圖謀殺及自殺的兇徒，竟然有人歌頌他，批評有人美化暴力，形容不是政見問題，而是人性問題。蕭澤怡接受《東周刊》訪問說，公眾應該制止和譴責有關行為，煽動他人作暴力行為甚至殺人，無論在線上或線下都屬違法，警方定必追究。為配合東鐵線過海段的新軌道接駁工程，今日來往紅磡站至旺角東站的列車服務暫停，港鐵提供免費接駁巴士來往紅磡至九龍塘，不停旺角東，但由於受到路面情況和運載能力限制，整體車程的預計時間將會更長。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星期二三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时知识台。 特别选民登记将于7月5日截止。 合资格成为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的个人，或者是合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个人和团体，无论他们有没有登记过，同埋喺立法会功能界别符合新登记资格或原有资格受影响但符合其他登记资格嘅现有选民，必须喺7月5日或之前提交登记申请。查询请上选民登记网站。 排你拜手加许好人，人道的光辉照片给世人。 我唱得唔好， 好，但拍子太慢啦。我呢条宣传声带咧，系要呼吁大家，如果想加入一啲保护生命、关怀伤困、维护尊严嘅人，就要尽快提名佢哋参加由香港红十字会、香港电台合办嘅香港人道年奖2021啊！ 系播7月9就截止咯，咁我唱快啲啦。 提你快手加去好人人道地。 Baby,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咪住先，我唔系你老公。 唔紧要啦 ，baby。你知唔知啊？个主唱最近好红啊。 不过佢参加选秀嘅时候咧，明明好多负面评论噶，点解最后都咁多人中意嘅咧？ 既然你咁好奇，咁就要听实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嘅《大学堂》啦。香港大学三位社会学系讲师会同大家讲解点解男子组合 Mira 同 Era 会咁流行。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听光眼是香港头号致盲杀手，不少患者得知自己患病都会好担心，康青会不只支持和鼓励病友，亦会推广眼科保健知识，教大家预防和及早发现的方法。今个星期日听下康青会病友和眼科医生的介绍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第二节广东广西，咁喺新闻报告之前咧，我哋讲到今日个话题乱世英雄咧，就提到咧，其实中国咧。即係有三大嘅亂世啦，其實就真係唔止嘅。咁但係明顯咧，我哋讀歷史咧，都會睇到依三大亂世出嘅英雄啊，即係所謂英雄輩出嘅年代咧，係好顯赫嘅。譬如係東漢末年係嘛，我哋會提到呢個隋唐嘅紛爭。咁雖然咧，我哋都知道咧，隋咧即係打餐打死都好咧，都係留得兩代啊。咁啊，好快咧就去到呢個唐朝、大唐王朝嘅建立啦嚇。咁啊，另外就係民國。嘅戰亂，咁啊講到民國咧，事實上又係我哋都會睇到好犀利嘅，就係抗日戰爭時期啊，無論係國民黨同產黨咧，都出咗好多英雄名將啊。咁啊，而家咧個歷史距離都仍然唔係叫長啦嚇。咁咧有啲定論啦、功過咧，即係可能都係仲係發展緊嘅。咁但係咧，我哋起碼有啲人咧數咗幾百個嚇。72烈士啦， 最近都有拍片啦，有套88啊嘛，講呢個上海守上海嗰個倉庫嘅呢、這個一個團啦，其實佢團就唔止800人嘅，但係嗰個團本身就減咗員啦，所以得翻800個人。 所以你話咧英雄咧，其實都唔係一個固定嘅概念， 係 同埋同嗰個人咧嗰、那個時代啊要配合嗱、譬如佢哋話。你話蔣介石係咪英雄？如果佢係1946年死、45年死，連共產黨都會歌頌佢係抗日英雄。但係佢問題佢唔死，去到後來先打完國共內戰咧，佢就變咗蔣匪，係嘛？因為由蔣國抗日英雄變為蔣匪嗱，依個因為時代個時間唔同咗，你唔係死得其時，係啊。 咁啊，互相都话大家系匪嘅啦，即系匪同英雄嘅对立面。 你又喺边个时候死，然后你个 英雄？ 系啊，你系咁样噶嘛，系嘛？所以你变咗你噶，你又话咪毛泽东系咪英雄都成啊？如果冇文革，咁佢个评价又可能又唔同。 嗯 啊，诶、這个邓小平如果冇咗八九民运， 可能佢又已經唔同咗，又變咗、 嗯， 所以變咗依、這個依啲情況咧就好難講嘅，因為真係根據你嗰個時代時間嘅推移都唔同咗，咁所以咧，即使西方都係噶，佢哋都係好混亂噶。嗱，我舉個例，2010年咧，好奇怪，就法國做咗個英雄榜嘅調查。嗱，法國人咧， 即係拿破崙係咪？ 個個就啊，拿破崙，話我哋而家讀歷史過話拿破崙直情係法國英雄咧。然後法國人咧，佢哋做個調查咧，佢哋認為咧，法國嘅英雄咧唔係拿破崙，排第一個係戴高樂， 係 一 間要講 下，排羅帕倫為第二。咁啊，咪嗱，美國又做過一個英雄榜嘅調查，你都諗翻唔到佢譬如排第一嗰、那個，你話蘇適，你估唔估到啊？美國人佢哋心目中嘅英雄排第一嗰、那個，而家都係好有美國精神。依、這個就咩啊？阿文傑話：我唔知蘇適 唔係華盛頓啦，即係 John Wayne，John Wayne 啊，個電影裏邊嗰個話，依、這個係西部牛仔個啲神啊，佢哋係啲西部牛仔精神啊，係John Wayne第一，排第六嗰個咧就2008年，排第四嗰個 Bill Clinton。系克林顿，嗱佢哋嘅标准嘅英雄喎，排第六嗰个咧，你佢谂唔到系2008年参与总统竞选个 John McCain。 哦，嗰、 那 个 爱国。哇，嗰个系咩？嗰、那个嗱，呢个就呢、這个就完全一个颠覆英雄嘅颠覆嗰啲嘛。John McCain 咧参加越战咧，佢冇打过越战嘅，佢喺越南六年都系做战俘。 嗯， 系战俘货，喂，佢系俘虏嚟噶，佢唔系打仗战场上嘅，战无不胜嘅英雄，做咗六年战俘货翻出嚟，佢要变咗美国人嘅英雄。 啊，咁呢个系佢竞选嘅时候一张好厚嘅底牌嚟噶， 即系冇乜冇乜历史底蕴嘅喺美国英雄榜里边， 系嘛？ 反而嗰啲即系华盛顿啊，二次大战嘅名将啊， 麦克阿瑟啊嗰啲啊， 反而排得好厚系嘛？ 咁一间都可以讲系罗斯福嘅吓，咁啊嗱啲嗱呢啲，譬如我讲翻戴高樂先啦，戴高樂真係好特別嘅嚇。你會睇到佢即係而家講緊嘅亂世英雄咧，就係、是、個亂世咧，可能都好快結束。佢付出嘅代價好大，咁佢平治亂世好有功勞，但係亂世完咗之後先大挑戰，就係啲人又點評價你，又擁翻你落台，然之後咧就係、是、即係俾你好多嘅壓力啊，即係論功過，即係係一個好複雜嘅事情。即係唔係真係咁大？ 所以拿破崙咧一個好值得討論嘅人，咪揾住或者縮揾阿蘇適嚟講。拿破崙 O 唔 OK 啊 ？OK 啊，拿破崙好值得講嘅。嗱，拿破崙咧，嗱佢點解嗱？你依個你如果去法國咧，就發覺到拿破崙係不受法國人歡迎嘅，係法國嘅林蔭大道啊，所有地方都冇拿破崙嘅雕像。 拿破崙 唔同德國，德國咧話歌德到處見直立嘅雕像，到處見拿破崙啊，唔見，只有一條。又窄又短嘅街叫做 Bonaparte 街， Bonaparte 街，系拿破崙嘅名咧。 系啊 ，Bonaparte 街系咁依幾年下佢，因為佢個人咧，你話佢係戰神就 OK。 嗯， 打仗嘅話，啲嗰啲士兵跟咗拿破崙嚟打仗，都係一種 honor， 一種榮耀。但係你話佢又唔係話冇功績，因為我哋講拿破崙法典到而家仲係用緊嘅嗰種精神。依、這個法國銀行而家都係源自拿破崙。 嗯， 法國嘅公立中學嘅系統，成個教育系統都係拿破崙先建立。 嗯， 但係佢係一個好極度極權嘅人，佢自己拿破崙嘅偶像係邊個啊？依、這個就是西方英雄嘅標準。拿破崙嘅偶像，佢啲衫啊、衣著啊、佢啲皇冠全部都學嘅，就係、是、Julius Caesar。 哦， 佢就以凱撒大帝做佢嗰個偶像，佢係凱撒大帝嘅 fans， 但係佢。佢係好強、好強橫、強暴嘅，因為拿破崙點樣對付當時，因為法國大革命已經流行種風氣，好似而家香港咁喜歡示威遊行。 嗯， 拿破崙執政年代點樣對付示威分子啊？你香港人不妨聽一下。喂，而家我哋香港對付示威分子又話落催淚彈、落咩布袋彈都烏哇鬼叫。拿破崙嗰啲係用叫做葡萄彈，葡萄彈又係點樣啊？ 散彈槍 係啊，打落你個身度，成個肉爛曬嘅，全部好慘嘅、嗯。 即係比即係 shotgun， 即係而家嗰啲散彈槍，早期嘅散彈槍，當然佢威力冇咁大啦。 啊， 但係打中都好慘。 即係會入到肌肉，但係穿透唔到人體。 咁我哋都睇到嘅，其實睇法國嘅暴動真係唔係一般嘅暴動。 同埋大家要 佢真係叫剝嘅嘛，我哋係 要睇翻拿破崙嗰個出身啊。拿破崙佢喺法國大革命之後，法國大革命之後曾經進入個好亂嘅時期嘅，就係、是、唔同嘅共和派之間咧互相爭權啦，跟住互相殺戮啦，好多人都上咗斷頭台。除咗貴族上咗斷頭台之外咧，基本上法國嘅國會所有人喺幾年之間都基本上換咗一次，即係佢個換唔係和平更換嘅，即係唔係大家覺得民主選舉我落台就你上台咁樣嘅，而係上斷頭台嗰種更換嘅。咁拿破崙係結束咗一個法國第一共和啦，但係亦都同時係將嗰個亂局整治咗。當然佢重新做皇帝未必是法國人喜歡的，即重新建立了一個帝制未必是法國人喜歡的一件事。但是拿破崙的而且確是結束了法國一個亂世，即由法國第一次大革命開始推翻路易十六，去到拿破崙他自己稱帝啦，咁啊結束咗個亂世，同埋當時將法國變成歐洲第一大強國噶嘛，即係又打贏咗普魯士啦，即係普魯士奧地利，跟住即係喺俄國度翻咗大軍大筋斗咁樣啦。咁但係當時嘅法國人其實係好支持拿破崙，你睇佢喺第一次戰敗，即係俄國戰敗之後，跟住逃亡翻去法國，重新組織一支軍隊去同威靈頓佢死戰嘅時候，好多法國人係自愿參與嗰一次最後一次嘅拿破崙最後一次嘅戰爭下，即係喺 Waterloo， 即係喺 瓦特魯， 係Waterloo最後一次嘅戰役。咁佢當時係好得民心嘅，即係一個好民望好高嘅領袖。咁但係歷史嘅評價就係，首先佢輸咗啦。咁佢又同希特拉有啲唔同嘅，即係佢同佢個地位，即係佢都係令到整個歐洲捲入戰火啦。即係一次大戰之前最大規模嘅歐戰嚟噶嘛，將成個歐洲捲入戰爭。但係佢同希特拉嗰個地位好唔同嘅地方，就係佢冇做到一啲種族清洗啦、種族滅絕嘅事啦。希特拉最大嘅問題，即係我哋要明白，人類歷史上邊咧用戰爭解決問題咧，係嘅時間咧遠遠比大家坐低傾嘅時間，即係大家覺得應該坐低傾先係解決問題嘅方法嘅時間係長嘅。咁所以希特拉上台嗰段時間用戰爭解決問題咧，其實係歷史上邊一個傳統嚟嘅。即係我又唔可以覺得佢發動戰爭係喺歷史上邊啊，並唔係一件好出奇嘅事。即係喺希特拉之前，人類不嬲都係用戰爭解決問題嘅。希特拉做得最大最錯，其實係種族滅絕，即係佢殺咗好多佢唔中意嘅猶太人啦、斯拉夫啦，即係俄國嘅種族噶，所以佢對猶太人、斯拉夫人，佢覺得係呢個低下嘅種族啊嘛，佢清洗咗好多。咁同時亦都影響到其他族心國，譬如日本喺中國殺好多人咁樣啦。咁呢個係覺得即係比較大問題，因為以前歐洲人打仗咧，就係我咪打仗咧，但我唔會屠殺對方嘅平民噶嘛。 嗱好多啦，嗱呢啲就好明顯地即係有啲所謂道德上嘅問題啦。咁但係咧成王敗寇呢個觀念咧喺人民啊大眾嘅心目中咧都好重要啊。嗱你話拿破崙，因為佢真係贏咗好多次，咁你去到滑鐵盧之役啊，真係好齊慘啲啊！即係呢啲，即係你唔能夠永遠都係常勝將軍嘅。咁係咪就係如果你大敗一次，呢、這個英雄嘅形象就破滅？ 但係問題嗱，文傑話：我哋再可以講一次話，與其話亂世出英雄，不如話時勢就係做英雄。 冇錯。 嗱，點解話拿破崙會輸咗滑鐵盧呢？其實嗰場仗，如果你分析啊，輸在就係當時期就一場滂沱大雨，搞到佢啲援軍啊嚟唔到，因為視線模糊，俾澳國嗰支軍隊咧提早去到佢個戰場。如果話係，如果唔係嗰場大雨咧，佢唔會輸嘅。所以問題係話個天幫唔幫你，好難講。一場戰爭就注定你失敗，一場滑鐵盧啊，俾威靈頓贏咗。一問題就話，只不過就係時勢啦。所以時勢做英雄，亂世出嚟。但你又講亂世，你唔好講話縮到呢個亂世咁大嘅場面，成個社會。你就算我哋講一個，我哋平時我哋 by common sense， 你會話一個人才，啲人叻唔叻，同佢出自一個貧窮嘅家庭，同埋出自一個富裕嘅家庭。你話貧窮家庭出嘅叻人多，定係富裕家庭出嘅叻人多啊？蘇先生， 我就冇做統計啊，你咧？ 如果係講 大致上 位高權重，咁梗係富裕家庭出嘅人多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好有影響力 即係最有影響力的人道，通常出身都是比較窮的。 嗯、 即係譬如你看中國的應該咁講，都好難好難一個好準確的統計。但是我哋會欣賞一些出身低而有成就的人，大過一個本身家族出身高，但是他攞到成就的人。應該咁樣講比較合理啲，即係我哋會將嗰個成就放大咗。即係我出身唔好，我屋企好窮，冇讀過書，但係我最後做到好偉大嘅事業。呢一種人咧，我哋會放大咗佢嘅成就。反而因為有家庭嘅教育背景或者家庭嘅庇蔭，即係父蔭咁樣，我哋就會將呢啲人嘅成就咧 變咗起泡上 睇，係啊，睇作咧理所當然。 佢最方便嘅咧就係話，佢可能咧佢個世襲嘅傳統，或者佢已經因為佢嘅家族嘅關係咧。很快擺一個位置咧，佢係可以統領， 因為 或者係喺政治上有影響。 中西都係嘅，中國有一個貴族時期啦，即係春秋去到春秋啦，同埋一個士族時期，即係去到宋之前，基本上去到十國嘅時候，阿蕭統十國係阿蕭顯嘅時候，即係南梁嘅時候，即係阿。都係士族壟斷咗呢個官場噶嘛，咁即係你如果唔係出身好。基本上你做不到官的嘛，咁、係中國係即係去到宋之後咧，先即係科舉，即係唐都有科舉，但係宋朝之後嘅科舉咧就公平一啲，容許呢個寒門啊、開始可以考到呢、這個進士啦。咁歐洲都係㗎，歐洲其實好長時期，如果你唔係一個貴族，你睇德國啲軍官全部都戇乜嘢，即係佢本身係貴族啦。如果唔係就唔會有封地啦，就唔會有 VON 喺個姓嗰度啦。咁歐洲好長時期都係貴族。英國都係嘅，英國好多將領出名嘅將領，其實大部分都係本身有爵位噶嘛，即係或者本身家族有爵位先做到那個地位。咁變咗就平民參政呢個真係近期少，就算去到美國，你睇翻而家美國啲總統啦，都好多即係譬如布殊做咗兩代啦，係咪？咁跟住 好少有嘅。 都有，都即係佢哋個金乃迪家族啦，即係本身佢哋嗰個家族嗰個顯赫咧，其實。美國冇羅馬咁明顯，即係羅馬嗰個好明顯就係佢哋嗰個族譜可以寫幾百年噶嘛，大家好清晰。凱撒嘅祖上係啲咩人？你即係最後咁啱線，佢去到嗰個亂世，佢又咁啱線可以掌握到呢個權力嘅核心，跟住就左皇帝啦，凱撒。但係佢個家族其實係歷史好長噶嘛。 有個阿蘇斯蘭有個好 typical 嘅例子，即係講嗰個家世問題。啊，頭先我哋講個皇朝咧， 皇朝冇家世， 佢係出世嚴商啊。有錢佬的子弟啊， okay. 是極有錢的，但他衰了一樣嘢，就呢個問題話有錢子弟話已經起跑線好好啦，佢衰了一樣嘢啊，考親科舉都肥佬，他不是考第一啦，嗱、這個唔係考第一，佢反而冇乜問題，但問題唔大喎，不停肥佬就令到個心態扭曲， 即好似洪秀全咁樣， 佢考親科舉都肥佬啊，所以佢嗰個最出名嘅皇朝嘅詠谷詩啊，北帝詠谷詩啊，叫咩啊？待得秋來九月八，我花一開就百花殺，百花死。哇！幾咁怨恨啊！嗰種心態，我一掂咧，你哋全部死。因為後來點樣殺人如麻咧？佢就考試肥佬。 嗱，所以點解話亂世出英雄咧？其實就係話，即係如果你嗰、那個好多維度嘅一個好多種考核嘅程序，即係都喺現世裏邊喺盛世先可以出現咧，你又未必容易跑得出。即係你要滿足好多種條件啊！但喺亂世嘅時候咧，就唔跟章法啊嘛。咁你就有好多其他偶然嘅機會咧。但當然你自己底子要好啦，就可以跑出嚟。 呢、這個都真的都好同意。譬如趙匡胤咁樣啦，佢本身係孤兒嚟嘅，即係佢有幾兄弟姊妹，但係佢本身出身好低嘅。咁而且五代十國嘅時候咧，好多養子啊。好多養子成為呢、這個好重要嘅統領啦，或者係最後可以散奪到個政權啦。就係本身因為點解咁中意養子咧？嗰、那個年代就係、是、太多孤兒。咁咧，而嗰啲有才能嘅將領覺得啊，我哋可以呢、這個孤兒本身有啲潛質，我可以收養佢，然後幫自己咧就打仗，將來打仗。咁但最後自己啲仔女又唔爭氣啦，因為自己啲仔女又太過孤嘅嬌生慣養啦。好多時呢啲養子咧。反而就可以成為咗呢個權力核心，因為佢哋本身出身唔好嘛，捱個窮，又喺家族裏面冇地位，因為我始終都係養子啦，繼承啊點都即係正常嚟講啊點都輪到我啦，咁所以喺養子成為呢、這個。 權力掌握權力散奪在亂世的時候散奪政權就好在五代十國很常見的。 嗯、 趙匡胤他不是一個樣子，但他最後因為得到呢個周世宗信任，即係佢覺得我自己啲即係阿仔嘅舅父都信唔過，我反而信一個我自己一手提拔嘅年輕將領，就做咗禁軍統領，結果都係誘惑太大，即係未必係佢自己想散位嘅，因為而家傳聞可能係趙匡胤嘅細佬逼佢上去啦，因為為自己啦，即係大佬做皇帝，咁我自己就攀龍附鳳都雞犬升仙啦咁樣，咁。最後都支持不住，即係個誘惑太大了，最後都散位。咁可能都是個制度本身逼迫呢些人呢要上位嘅。即係曹操自己都講啦，如果我有一日退落嚟，我死無葬身之地咧，邊度可以退落嚟 嘅？嗯，冇錯。同埋咧，即係有時你論英雄咧，要睇長線啊。你短期的戰爭贏了，甚至是一個哇很重要的時刻咧，你扭轉咗局面咧，仲要跟住睇你的下場喎。因為咧，譬如我哋舉呢一個丘吉爾為例啦嚇，咁我哋都知道，你知前幾年嗰套出名嘅戰爭嚇，登強啦，佢要做嘅深夜係啦，即係佢要深夜做一個決定，到底你剩翻幾十萬兵，你一係就全軍覆沒，一係咧你就要最後打完呢場仗，咁咧即係佢嗰個決定啊。點解令到一套電影得到咁多獎項呢？都係一個歷史嘅一個事件啦嚇。咁咧，我哋都知道咧，丘吉爾咧嗰陣時身處於嗰個亂世咧，就根本冇人做總理嘅。咁冇辦法啦，即係就佐治六世即刻要任命佢，佢唔係話最好嘅人選，但係佢要喺極速幾個鐘頭之內咧要組閣，一個戰士落閣冇人肯做嘅，走曬嗰啲人見到即係輸緊啦，即係德國嘅即係好凌厲啦，佢冇人想孭起呢一個失敗嘅嗰個名聲。咁但係咧嗱，冇錯，我哋都知道歷史過程啦，都唔係要重複。但係當希特拉啱啱自殺開始，嗰、那個副首相咧就即刻反面，就將呢個丘吉爾咧用一啲罪名咧去控訴佢咧，就要翻佢落翻嚟，要去解散嗰個國會重新選舉。咁我哋都知道，即係嗰個哇喺亂世裏邊真係冇章法度，就係、是、你可以成王，可以成寇。咁喺呢一個定義裏邊咧，你到底點樣去自處咧？其實真係好慘。你話英雄人物咧，去到呢啲定咗啊，即係亂世完咗之後都冇乜好收場嚇。 但係丘吉爾其實又幾好嘅喎，因為佢喺英國人嘅心目中係一個地位好高嘅首相嚟喎，佢應該係英國數一數二，即係英國人心目中自己選裏邊嘅。 但係咁，但係再重新選舉係輸嘅，輸得好緊要。咁因為咧都有散布好多嘅，我唔知謊言定係真啦，就話個糧食配給啊，佢做得唔好啊，諸如此類。咁所以你可以極速上極速落嘅嘛。 但你都睇個人又唔係一定要睇當世嘅際遇嘅，有時歷史嘅明星，即係丘吉爾喺歷史上面嘅明星，絕對係比佢喺即係年紀大咗之後嗰個際遇要好啦。咁同埋丘吉爾你亦都可以對比翻羅斯福，因為羅斯福喺1944年嗰個選舉其實都係輸咗噶嘛。 係。 咁咁所以美國人都覺得，即係喺嗰個年代1944年嘅時候，都睇到自己已經係勝券在握啦。即係日本已經基本上俾佢打到歸縮喺本土，德國亦都1944年就亦都所有東歐嘅領土亦都冇咗啦。咁法國亦都解放咗咧。1944年嘅時候，咁羅斯福當年大選都輸㗎。因為即係美國都覺得自己勝券在握啦，我唔再需要一個咁強勢嘅dictator， 因為即係呢個同羅馬有關嘅。羅馬喺危機的時候就會由兩個執政官，即係兩個 council 啦，就改為選一個 dictator， 即係一個獨裁官。那個獨裁官就有絕對權力，即係戰時嘅總統啦，即係美國嘅戰時總統有絕對權力。美國人當時都驚，即係覺得啊，我都勝券在握啦，我唔再需要一個咁強勢嘅領導人。即係丘吉爾都係同類人嚟噶嘛，即係美國、英國我哋睇到就係佢哋驚呢啲領導人長期掌握權力。可能有問題，既然勝券在握，不如我哋就換咗佢啦。 咁啊，所以佢有選舉制度咯，係咪啊？ 真係有呢樣嘢。不過咧，羅斯福咧又係好似丘吉爾一樣咧，佢嘅生平被發即係拍為電影啦。咁啊，最出名嘅嗰段咧，就係你知佢患咗小兒麻痹症，係 佢企起身講嘢。 係啊，佢根本就行唔到啊。咁啊，由個大仔扶住佢喺競選總即係做選咗總統之後咧，要發表個演說啊，即係呢個宣誓就職咧。嗰段嗰、那個咁嘅場面咧，又係一個英雄人物嘅標誌啊！你可以話嚇。 係佢站起嚟講嗰個就職演說，那個畫面都好震撼嘅。 係不過咧，呢兩個人物包括戴高樂在內，都係即係我頭先講嘅丘吉爾啊、羅斯福啊， 二戰英雄 係啦，戴高樂都係。但係佢哋咧極起極落嘅嗰個政治嘅生涯咧。那個重點都喺翻佢一落台俾人打落台之後，佢點樣自處嘅嚇？咁、啊、譬如戴高樂咧，就係明顯地即刻搬嚟巴黎，喺佢個莊園十二年隱居，喺嗰十二年期間，法國係換咗23個總理。你只係好多人都嗌翻佢出嚟，佢就唔會唔同你玩啦嚇。咁咧佢喺但係去到死嘅時候咧，佢都話你唔好撞我喺墓園，一公共嘅墓園。雖然我係生係法國人，死係法國人，我寧願撞喺我屋企，但係都冇得選擇喎。有啲人仍然要高住 都要舉 住佢嘅，係啊，國葬啊，經過海旋門啊等等啦。咁咧依個咧就甚至咧繼任佢嘅，大家知道個龐比道佢講咗句説話好震撼。佢話咧戴高樂死咗之後，從此法國咧就變成為寡婦啊。嗱咁，所以即系喺佢之前嘅十几年隐居咧，又冇人咁样即系歌颂佢吓。咁啊，所以咧，其实做英雄系一啲都唔容易嘅事，就要睇下收尾啊，你点样结尾？ 其实急流勇退又未必一件坏事嘅，因为中国嘅传统智慧都讲嘅，鸟尽弓藏啊嘛。 嗯。 咁啊，即系民种嘅下场。 范蠡咪急流勇退咯。 系啦，即系急流勇退，譬如张良都系急流勇退啦。 嗯。 咁即系中国人嘅传统智慧都讲，其实如果你帮皇帝打江山，最后即系做皇帝令嗰阵时啦，但系如果你系功臣，又未必有好下场噶嘛。历朝都有呢、這个，即系我哋最近都有讲过啦，杀功臣嘅事件系咪咁？所以即系某程度都系好嘅。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星期二三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系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三线过海暂时畅顺。东铁线咧今日过海线有新路轨接驳工程啦，所以今日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嘅列车服务系暂停。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九龙医院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玛利诺修院学校，而长沙环道呢就有水管急修工程啦，而家去美孚方向近黄竹街嘅快线封闭，而叉咸道北呢就有个紧急煤气工程，去观塘方向近芜街嘅中线呢都系封闭咗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人在车罅行出来。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消费券计划7月4号起接受登记啦！年满18岁嘅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同邮局。阿里 P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HK 四拣一，分期收到5000蚊消费券。7月17号或之前完成网上登记，仲可以喺8月1号收到第一期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 责。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局长。 早晨。 每个星期请嚟官员同社会人士解答时事话题。 点样同公众解释？ 点解系一个咁样嘅组成？ 局长可唔可以同我哋做一啲补充？ 唔止我哋问，你哋都有份。 早晨，林太。 我想请问咧， 局长咧应该多啲咧解释俾我哋听 咧。多谢你嗰个意见 咧。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政府都会好用心去解决。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香港电台第一台。 陈亮君、高福慧， 星期六问责。 在善道会工作了这么多年，一定遇到很多难忘事。 佢嚟明朗嘅時候都係十零歲啦嚇，咁佢其實咧滿口粗口嘅，跟住又做麵包啊搬運咧，我見到佢嗰個投入嘅轉變咧，我覺得係令我好感動咯。喺佢身上，我係睇到好多可能性同埋可行性咯。 今個禮拜日黃昏六點新聞後，香港電台第一台《萬千寵愛葉韻兒》，請嚟香港善道會總幹事李淑慧同大家傾下偈。 广东广西咁啊，讲一讲咧，我哋而家开放热线嘅电话吓，系18723111，面书咧就系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噶。咁啊，希望大家都打电话嚟，对我哋今日嘅题目啊，乱世英雄咧，讲讲你自己嘅意见。嗱，有一个讲法咧就系咁嘅，有啲书咧佢会写住系一个天才史观吓。即係話成個歷史咧，你都會睇到係英雄輩出。其實好似係英雄做時勢，唔係淨係時勢做英雄。咁所以有一啲作品嘅名字會話嚇講歷史上嘅英雄，同埋分析點解會有英雄嘅出現啊？因為你冇人當你係英雄，你就唔係噶啦嚇。英雄嘅崇拜嘅即係所謂背景係點樣樣嘅？咁咧有人就講咧，我西方係奠定咗啲英雄嘅叫模態啦嚇。譬如頭先岑美飛都講到呢一個河馬講嘅河馬史詩啊嚇，佢點樣將永生嘅神同埋一般嘅人啊凡人咧擺埋一齊，咁呢個咧就造就咗英雄嘅一啲特質嚇，即係話咧佢係一啲神或神嘅託世啊，係要喺呢一個人類歷史裏邊咧做一個好轉好關鍵性嘅改變嚇。咁嗱，我想問一個大啲嘅問題咧。所以英雄史觀的歷史其實背後有一種什麼看法呢？ 人懶惰咯，渴望這個英雄的出現，跟著幫自己改變了這個國運，或者改變了這個國家的進程，那個進程，然後自己希望這個過程裡面變成一個 free ride， 就是可以成勢，就是國家強大，那我生活就會改善。我們可以這樣看的，你看亞歷山大，亞歷山大帝，亞歷山大帝其實佢出身個國家好細嘅啫，馬其頓係一個小國嚟噶嘛。咁佢本身係一個，即係當然佢係一個天才啦。佢二十幾歲帶住阿爸嘅遺產，即係菲臘嘅遺產，就打遍成個地中海，最後消滅咗呢個波斯。跟住去到印度嘅邊境，佢最後跟住自己班手下覺得唔得啦，我幫你打十幾二十年啦，我頂唔順啦，我要翻去，我要翻屋企。咁最後佢先停低。咁跟住佢亦都染瘟疫死咗啦。佢最偉大嘅地方就係佢死得早嘛。跟住咧，由佢班將領咧，就將佢分咗屍，即係唔係將個人分咗屍咧，將佢國家分咗，做好多個繼承人國家，即係馬其頓啦，喺而家嘅土耳其有個 Seleucid 啦，即係佢用個自己嘅名，咁另外有個另外埃及又分咗出去啦，咁就變咗好多個繼承人國家。嗰啲繼承國家都幾長嘅，有啲可以到二三百年嘅，即係去到被羅馬消滅嘅，去到公元二世紀，即係有接近四百年嘅國造。咁希臘人就好歌頌亞歷山大，因為亞歷山大係將希臘嘅文化推廣到呢個全個地中海範圍嘅一個偉人啊嘛。咁同埋佢亦都本身係一個真係我覺得係千年一遇，即係對希臘人嚟講咧，係一個千年一遇嘅人才啊！即係亦都冇，即係佢之前亦都冇人有一個咁嘅軍事成就。佢之後當然有啦，譬如好似成吉思汗啦，亦都係一個好短嘅時間裏邊將自己個帝國變到好大咁樣。同埋佢之前都仲有嘅，成吉思汗之前，譬如匈奴啦，即係當年嘅匈牙利啦，即係歐洲人叫做蠻族嘅Elita 啦。佢本身都係公元四世紀嘅時候，基本上將成個東歐佔據咗噶嘛，即係第一次野蠻人，即係羅馬歷史上面講嘅第一次野蠻人入侵啦嚇。咁其實呢啲咁嘅人都係將成個國家突然間，即係或者成個民族、成個種族啊，突然間推上一個歷史嘅高位。係啦。咁但係其實佢哋本身係唔係冇自己嘅一個背景 才可以成就他的地位，即是他自己白手興家，定是其實他本身是繼承了一些遺產，然後才是可以發揮到咁。我覺得嘅，就算亞歷山大，他本身都是王子嚟噶嘛，他繼承了馬其頓的地位，他阿爸即係菲臘啦，佢本身改革了成個馬其頓的軍制，咁亦都即係好多即係有歷史的因素，有前人的累積。 但亦都有個人嘅， 亦都有個人嘅因素，係啦。佢如果唔係咁識打仗， 時勢嘅因素嘅。因為咧講呢一個英雄史觀咧，即係有幾種理論嘅講法。有啲就係話好中意用英雄去定歷史啦，就係好似岑日飛頭先話時勢做英雄，因為英雄做時勢咧，咁佢哋會覺得係英雄做時勢嘅。咁但係亦都有一啲，譬如好似史賓塞咁啦，佢就會覺得唔係嘅，其實咧係一個偶然嘅。嘅因素，一連串複雜嘅事件，一男子嘅因素，咁呢複雜事件咧就導致佢嘅出現，其實個社會已經造就咗佢， 即係必然 會發生，即係之前嘅社會條件造就咗呢啲英雄嘅人物。咁但係咧，我好中意一個實用主義哲學家咧，就係、是、William James 啊。咁佢咧就提出一個好有趣嘅觀點，我諗岑日飛係或者會覺得贊同。佢話：你唔好忘記呢啲英雄人物咧，佢有一種獨特嘅生理本質。即係佢嘅腦啊，即係佢個腦，佢個思維咧，或者佢有一種遺傳嘅變異咧，就係、是、令到佢會提出一啲比較原創性嘅思想、發現、觀點，然之後佢有佢嘅特質去帶領嚇、啊，無論係佢嘅 charisma 啦，去帶領住呢啲嘢，令到佢嘅觀點實現嚇。咁、啊、佢會覺得呢啲唔係淨係社會嘅因素造成，佢突然間爆出呢一個人物咧。你可以話係個時勢，但係佢自己一定可以承接到嘅就係佢個人本身嘅特質。佢提出生理呢樣嘢，我覺得好有趣。嗱，譬如拿破崙咪就好多人好談論佢嘅生理嘅狀況啊。 嗱，依個咧，頭先阿文傑話講到一個比較好重要嘅觀點，就話講荷馬史詩裏邊講個英雄咧，佢有個特質嘅叫做永恆性， 係 即係我哋中國人講法就唔係叫永恆性，叫做不朽。 嗯。 即係你能夠成為英雄咧，你係不朽嘅。但問題不朽，你影響到後世嘅。所以問題要話，頭先阿蘇適講到亞歷山大，亞歷山大其實用嗰個不朽嘅觀念嚟睇佢咧，我哋只話亞歷山大曾經試過係叱吒風雲，哇，好勁好勁， 佢好短 好短，但係變咗佢係咪一個不朽咧？我哋講啊，中國人講嘅不朽咧，又叫做。就三不朽嘛，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其次有立言啊嘛，立德、立功、立言三样嘢叫做不朽嘛，所以英雄里边咧系归类开唔系立德，唔系立言，系立功， 系 即系立功嘅范畴，立功嘅范畴都唔一定打仗、啊，你话譬如话举个例做咗一啲即系对社会有贡献嘅嘢，咁如果你用立功嘅立场咧，其实都好混淆嘅，譬如我举个例，你话秦始皇系咪英雄啊？嗱，佢有樣嘢立功好緊要啊！到我哋而家都要感謝佢嘅，就叫做咩？叫做書同文， 係統一 車同軌。尤其書同文啊！你睇緊歐洲咁多文字，我哋中國人從秦始皇開始啲文字已經統一。中國之所以強大咧，其實就同嗰個中國人之個文化之所以咁勁咧，其實同嗰個書同文啊， 係 好大關係嘅。 我哋有方言， 所以如你咁講咧，秦始皇都有不朽嘅地方喎。所以你問題你話立德，如果你講立德、立功、立言咧，咁就其實個範圍好廣啦，唔認知立言。嗱、有個法國有個小説家，大家都聽過啦，叫做羅曼·羅蘭。 嗯， 佢最出名嗰本小説咧，講起叫《約翰·克里斯朵夫》嘛。其實羅曼·羅蘭咧，其實仲有一本書咧，係佢心目中嘅英雄，叫做《名人傳》。 嗯， 《名人傳》裏邊咧提出三個人。其实都不是战争英雄，但其实某种情况都是英雄。第一个呢，他讲个名人主，第一个讲个叫贝多芬。 嗯， 贝多芬是不是他不朽、啊、贝多芬音乐界的英雄。第二个人物呢就叫做什么？第二个人物呢叫做 Michelangelo。 Michelangelo 他是不是雕刻界的英雄呢？又不朽、啊、Michelangelo 的作品、啊、到现在问题我们中国可以欣赏他是不朽、啊、所以是英雄。第三個咧，羅曼·羅蘭嘅心目中就叫托爾斯泰。 嗯， 話佢係人道主義，充滿佢嗰種精神，人道主義嘅精神咧，其實都係不朽嘅。 嗯， 所以你個問題，你去從不朽嘅觀念去睇英雄咧，那個睇法又唔同咗，係嘛？ 嗯，冇錯。 咁啊，但係你又點睇咧？即係咁有趣嘅，即係你知啦。William James 係一個實用主義嘅作家，哲學家啦嚇。咁佢會覺得咧，嗰、那個人嘅生理嘅特質，佢嘅智力嘅結構，你就算即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咧，你都要承擔得起啊嘛。 係。 即係我唔當係寡頭主義，冇呢個社會條件造就佢，但係佢點解係佢咧？點解佢成為英雄而改變嘅歷史咧？就係、是、佢本身有嘅才能一定要被認可啊！係，嗯， 或者我咁樣回應翻啊文教授頭先嗰個問題咧，其實會唔會係每一個時代其實都會有一啲人有呢啲特質，但係咁啱線咧就係嗰個時勢。是好亂，是一個亂世，咁令到呢啲有呢啲特質嘅人，即係好似朱元璋咁樣，其實佢係一個出身好低微嘅農民嚟噶嘛。咁如果唔係元末嘅亂世，朱元璋呢個人咧就冇機會發揮佢嘅才能，就冇機會掌握到呢個咁大嘅軍隊啦，因為嗰啲係農民革命軍啦。咁然後就唔可以統一到呢、這個當時嘅亂世，建立咗一個三百年嘅王朝咁樣啦，260多年啦。咁但係同一時期咧，你都咁睇。就是朱元璋呢啲人咧，即係呢一類嘅人咧，可能喺太平盛世都會有嘅，只係喺太平盛世嘅時候咧，佢又唔係一個讀書人，又唔係一個，即係佢就算帶兵咁明朝嘅時候，佢最多咪做個總兵仔，即係做最多做到二品官咁樣，可能就已經冇機會啦，因為佢喺嗰個制度上邊啊，喺嗰個制度上面，佢冇可能突破嗰個制度。咁反而就係佢去到一個亂世嘅時候咧，佢就可以突破咗，因為所有階級、所有嘅制度、固有嘅制度都喺亂世嘅時候被打破啊嘛。咁呢類人就可以成為一個最頂尖嘅最喺歷史上邊咧咁講，可以成為一個頂尖嘅人才，亦都可以永不朽啦。好似阿岑老師頭先咁講。咁我覺得其實呢類人咧，即係中國有一個講法咧，就係、是、人才咧其實就不患寡。就是、你有冇機會俾佢發揮？你會唔會發掘到佢出嚟？有冇一個咁嘅土壤俾呢啲人才咧？喺嗰個時代發光發熱？我就覺得兩樣嘢係相輔相成，即係既要有時代嘅 條件， 亦都要有咁啱嗰個人才掌握到呢個機遇，咁佢就可以發光發熱。 但 係 有裏邊嘅嘢去發揮到。 個人嘅因素，我亦都覺得唔可以忽略，都唔可以低估嗰個人嘅努力。嗰、那個人嘅才華，嗰、那個人一生嘅成就，我哋唔可以忽略，即係唔可以話呢、這個我哋叫唯物史觀咧，就係因為呢個社會發展呢個情況咧，就一定會發生呢啲事啦。即係我覺得 都得喎， 都啱，但係本身都要有嗰個偉人出現，去帶領嗰個時代，即係去順勢而為啦。如果冇嗰個人，冇嗰個偉人，可能你成件事可能會遲幾十年。即係點解五代十國？最後趙匡胤可以長治久安咧，同佢本身嗰個懷柔，即係對自己嗰班將領啊，點樣安和平將嗰班將領嘅兵權，杯酒釋兵權啊嘛，解除嗰班將領嘅兵權，同埋同佢細佬啦，佢細佬散咗佢啦，可能即係虎影捉影虎星，即係輕中帝級，即係唔再係一個幼年嘅皇帝登位啦。咁兩件事有偶然有必然啦。咁趙匡胤宋朝咪變咗一個。統一中國可以維持一個長治久安的一個朝代，結束了一個亂世，咁都有因素喎。佢之前的周太宗都是雄才大略，幾乎可以統一中國啦，不過可惜死得早啦，即係好似亞歷山大咁啊，短命冇辦法，都是一個因素。其實如果你講德川家康都係，德川家康最大的優勢係乜嘢？俾佢嘅之前嘅織田信長或者係豐臣秀吉最大嘅優勢咪長命啊嘛！我萎縮咗咁多年，最後你哋打生打死，消耗曬啲國力，死曬，同埋佢哋個之前嗰兩個織田同埋豐臣個繼承人都係好細嘅。德川就亦都好似即係佢唔係學趙匡胤嘅，趙匡胤都未必係想俾個細佬做嘅，佢就係好早自己就退居呢個二線。擁咗自己嘅仔上場先，死之前擁咗個仔上場，咁個仔跟住都統治咗幾年啦，咁咪坐穩江山咯。所以呢個都係好重要嘅。 所以最緊要長命先啊！ 長命係好運同長命。 唔係，仲有因為我哋講嘅亂世係提供咗一種土壤。 係。 個土壤咧可以能夠助就有啲人才輩出脫穎而出， 係。 但係其實人嘅因素都好緊要嘅，即係話涉及到你個健康、你個壽命。同埋你嗰個才幹，仲有你嗰個性格。 嗱， 點解阿項羽做唔到英雄，只能夠做到霸王？ 楚霸王项羽嘛， 佢自己封嘅。 佢问题就话佢个性格系唔掂噶，你睇佢性格咧，佢根本就唔会成为一个即系话不朽嘅人嘅。咁啊，问题就话你睇记载，佢为嗰啲下边啲将领啊，做晒咗好多嗰啲纪念勋章、嗰啲咁嘅雕像、嗰啲雕塑嗰方面，就准备送俾将领嘅。但系临送之前咧，佢哋自己都唔舍得俾。喂，嗰啲系。喂，嗰啲身外物，嗰啲物質嘢俾啦，你預備本嚟送俾佢都唔捨得。 係相比劉邦，韓信問佢，我想做啊假齊王得唔得？劉邦就話：，假乜鬼啊？你中意做王咪王咯，最緊你幫我打。 即係佢嘅氣量唔掂啊嘛！佢一個人咁樣咁嘅氣量。點樣做到英雄啊？英雄係海量汪涵噶嘛？ 英雄氣短喎、 啊，所以咪輸一孤寒啊！即係做皇帝最 個亮色係啊！你做英雄唔可以吝惜，唔可以成嘅。你譬如好似朱元璋，點解贏啊？長陳友諒咧，其實陳友諒當時期都係兵人強馬壯，其實勁過朱元璋好多啊。播楊王之役嘅朱元璋好少兵力嘅啫。但係呢個陳友諒嘅人又係小氣，又係心胸狹隘。呢啲人做唔到英雄 嘅。同埋都同有時都同命運有啲關係嘅。據聞陳友諒係都死得好冤枉嘅。即係佢自己喺軍艦上邊仲留， 係冇得傾 㗎，而死㗎嘛， 冇得傾。 即係佢作為一個最高統帥喺只軍艦上，佢唔係兵即係佢兵敗㗎啦，但係佢唔係因為被擒跟住即係被捉咗跟住死，佢喺中一個 流刺， 即係唔知點解好多箭射埋嚟，突然間一齊有兩個頭就中咗箭，跟住就死咗。 唉，即係或者對於比投降好嘅， 但係你咁睇喎，當年譬如海軍嘅將領 Wilson 咁樣啦，即係當年英國嘅海軍將領，佢都係中流，佢都係中流死咗嘅，但係佢嗰場仗打贏咗，咁佢就不朽啦。 係啊，冇錯，咁啊不朽啦。不過講開不朽咧，頭先我想繼續咧就話。你是不是真的覺得羅馬史詩呢他將那些 所以 神荷馬史詩呢他將這個神性、啊、即是你知道那些希臘羅馬的 神、 啊、他結合而成為英雄的特質呢就造就了我們要在精神上起碼都給個不朽的形象給他 是、西方還有一件事講英雄很特別的他英雄一定是依我們沒今天 未講起西方的英雄一定是掛上美女的英雄的配美女，中国的英雄的配美女就死紧嘅。你话 红颜祸水啊， 红颜祸水嘛，所以中国就好忌英雄加美女，英雄就难过美人关。呢个中国人讲嘅，因为第一配美女咧，你个英雄就唔掂。但西方咧，有歌颂呢样嘢， 好好笑嘅呢样嘢。特别系当佢有性嘅关系之后，佢嘅元气就会大伤。嗱，呢啲系神话嚟嘅。譬如我睇张彻吓，黄宇啊吓，成日拍嘅戏咧。總是在他遇到個女人之後，然之後過了一晚，第二日他就真係慘啦，真係死得好慘烈嚇。即係嗱，呢啲係潛移默化喺我哋腦海裏邊會有嘅。但係咧，你提到嘅嗰個英雄美人咧，呢、這個咁嘅配角啦，好多時都唔係好好收場啦、我哋睇到譬如我哋甚至睇《木馬屠城記》都一早都已經係咁樣講。但係女英雄又點咧？我哋真 係女英雄啦。 嗱， 依個最近就問阿文傑話，最近啱啱係咪英雄咧？係咪英女英雄咧？最近德國嘅默克爾退落嚟，咁嗱，問佢係唔係德國人心目中嘅英雄咧？佢其實十八年都好似係咪管治咗十八年，咁佢嘅功勞如何咧？佢嘅答法好好、喎，我最近見佢嚟問佢退落嚟，人哋問佢，依家你都成日。都是穿着那套行政套装换的。 是很 满的。他回答得很好啊这个样子令人怕了他说我是公务员我不是模特儿。好得看的、但是模特儿你知道、我们的朋友文杰华叔邓达志做时装设计他永远都是那套衫的黑衫黑裤不会转的。 都唔知有冇去換，好處就唔知有冇換過衫。 公司 佢又換，但都係黑色，都係黑色。 公司 CEO 都係咁嘅，因為佢哋 制服啊。 佢哋話我哋唔需要花時間喺朝頭早著咩衫上邊，咁我咪更多時間投入工作咯。 但係其實又可以好啲嘅，因為你公共形象非常重要啊嘛。即係我哋咧，其實當睇 show， 有時睇政治戲啊、政治秀啊，我哋叫做都想你換下衫，都想咦你今日個氣息，譬如戴條紅呔啊，一係著件粉紅旗袍啊，嗰、那個氣氛係唔同嘅。即係喺社會打到七彩嘅時候，你著件灰色， 嘅無論長衫或者點咧，又唔同嘅嗰個感官咧，呢個係傳理學嗰啲人咧會中意去研究 嘅。如果大家有睇最近中共建黨一百週年喺天安門嗰條片咧，會見到一個好特別嘅影像嘅。阿習近平咧就係著中山裝， 係係， 佢側邊所有嘅人咧，佢側邊所有 全部西裝， 著西裝打紅色領呔，好突出，即係好突出咗阿習近平嘅形象，佢與眾不同。 嗯， 佢點解要著套中國傳統，即係都唔係好傳統，其實中山裝都係一百年到啦，但係起碼冇著西裝。咁佢呢個形象其實都好，即係學立雞群嗰個形象，即係變咗所有喺佢後面嘅人都係配角啦。我就一睇就知道我係第一男主角。呢個其實都 唔係非常愛國， 都好，即係係好有用心刻畫。即係點解所有人都著西裝打紅色領呔，而我就要著呢個中山裝？都經過精心設計啊！其實好多時即係著衫都突出咗自己個形象都有好。 佢依個咁樣嘅裝束係繼承阿毛主席噶嘛？ 係要繼 毛主席以前就係咁樣噶嘛？就係呢個用頭好明顯啊嘛！著西裝嘅傳統嘅中國以前都係著中山裝，著西裝嘅傳統係嚟自胡耀邦喎。胡耀邦就真係。但是胡耀邦咧一著西裝咧就唔掂喎，當年講，因為問題就是西裝係要膊頭要闊，高大鬼佬嘅作就胡耀邦咁鬼細粒，著到西裝好似鬼仔衣咁。 同埋近代嘅西方都唔再係以西裝為唯一嘅正裝，因為華爾街同埋呢個直谷嘅競爭啦，即係直谷興起之後咧，大家就可能覺得我哋穿得體少少嘅牛仔褲 T 恤都可以嘅，即係呢個係直谷文化啦。華爾街文化就唔同啦，華爾街即係銀行家嘅文化咧，或者係傳統商業精英嘅文化，就係要穿呢個正西正裝要打呔嘅。其實而家歐洲即係歐美都有一個本身衣着上面都一個好大嘅轉變嘅。不過我哋今日講翻英雄啦，唔講咁多。 唔係㗎，你 Steve Jobs 係咪英雄啊？蘋果 佢 係靠舊時 hippy 嚟㗎。Yuppie 啊咁樣嘅，佢唔會著西裝嘅 Steve Jobs。 但呢個潮流係 Steve Jobs 帶起嘅，跟住其他人嚟抄佢，咁你 Joe 伯格咁樣咧，係跟風，即係我哋唔好話完全抄佢啦，即係一套衫走天涯，一個形象走天涯。 同埋咧，佢哋帶領嘅嗰個 corporate culture 咧，公司文化都係一樣嘅喎。因為我嘅侄女咧就喺 Facebook 度做啦，咁啊嗰次去 Manor Park 睇佢嘅工作啦。佢哋係周圍走，冇一個固定嘅辦公室。咁咧就你要食咧啊，淨係食面嘅專門店、雪糕嘅專門店、漢堡包嘅專門店任你食。咁咧佢係希望你喺個原地裏邊咧，無論去到邊一度地方都可以工作嘅嚇。 係唔走噶嘛？ 係啦，係唔會走，所以係唔會著西裝。 以公司為家噶嘛？ 係啦，冇錯，即係呢個一方面啦。二來就係佢嘅哲學就話，無論喺邊度，你都可以因為佢嘅工具而去即係展開同他人嘅溝通。咁所以咧有原因嘅，唔係冇原因嘅。但係依家咧喺新聞報告完咗之後咧，我哋不如翻嚟咧講一講個反英雄主義啊嚇，而家係咪仲係即係熱刺嚇？咁我哋嘅開放熱線咧係1872311，面書係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11:30新聞報告之後咧，我哋都會開放我哋電話熱線，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對我哋今日嘅題目《亂世英雄》咧分享下你嘅睇法嘅。一陣間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神舟12号太空人进行中国空间站首次出舱活动，刘伯明首先出舱，喺舱外进行作业，汤洪波之后亦都会出舱。在北京飞行航天中心大厅响起了两次的掌声，第一次掌声是在8:11，舱门打开的时候，第二次在8:26左右，刘伯明出舱的那一刻。三名太空人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上个月17号搭载神舟12号载人飞船进入太空，并作为中国空间站首批太空人进驻天和核心舱，开启长达3个月的太空之旅。按計劃在神舟12號任務期間，太空人會開展兩次出艙活動和艙外作業。政府的5000元電子消費券計劃朝早6:00接受登記，截至朝早9:00已經有超過20萬名市民完成電子登記。政府發言人表示， 計劃網站運作暢順，大部分市民都是利用申領去年現金發放計劃的資料，以回答相關保安問題作身份認證。朝早十点半之后，透过智方便认证身份，仍然需要等候超过一个钟。政府表示，碍于智方便系统繁忙，透过呢个方式登记嘅轮候时间或会较长，呼吁市民可以选用其他嘅认证身份方式进行登记。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期望今个月内能够喺机场为入境人士抽血检抗体，若果抗体测试呈阳性。他们在酒店的强制检疫期可以由14日缩短至7日。政府正密锣紧鼓进行准备工作，包括安排化验室、测试流程等。抗体测试的费用将由抵港人士自行支付。至于现时已经接种两剂疫苗的入境人士，按照出发地的风险情况亦可以相应缩短检疫期。陈肇始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又说，早前確診變種病毒的紅茶館檢疫酒店清潔女工現時情況穩定，她入院後病毒檢測和抗體檢測都是呈陰性，不能完全排除她在清潔房間時受到感染。酒店的環境樣本全部都呈陰性，未有發現病毒。她又說，政府每日都有派人到不同的檢疫酒店巡查有沒有違規，包括檢疫人士有沒有擅自離開房間等。一名警员執勤期间遗失一部后备随身摄录机，警方表示摄录机内没有任何片段，案件列作遗失政府财物，由西九龙总区跟进调查。警方说，昨天上午一名隶属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的警务人员在九龙城分区范围内意外遗失一个载有一部后备随身摄录机的透明胶箱，警方接获报告之后已经立即展开调查，并在可能遗失有关物品的地点搜寻，但未有发现。警方呼吁市民，如果拾获这部随身摄录机，应该立即交到就近的警署，或致电36618406和调查人员联络。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星期二三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依家由阿聪同大家讲下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正常，红隧九龙入口交通暂时正常。路面方面，长沙环道有水管急收，而家去美孚方向近住黄竹街嘅快线封闭。另外，差唔道北亦都有紧急煤气工程啊，而家去观塘方向近住芜湖街嘅中线封闭。提一提大家啦，东铁线过海段的新轨道接驳工程，就是今日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的列车服务暂停。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彩虹村巴士站荃湾、元朗唐人新村新路隔音屏屯门，以及屯门公路丽城落斜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战胜疫情，恢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我得你都得。 一个患抑郁症的青年扮食药，后果是怎样呢？曾凡光医生和我们讲一个真实故事。李灿荣课程讲创业。 如果你自己需要创意创业，一定要听啦。你唔系，你嘅朋友都需要听噶嘛？ 仲有我钱佩兴继续说书人生， 我得你都得。钱佩兴、李灿荣、曾凡光，逢星期日下昼4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被告，请你马上回答。 Objection！ Objection！ 喂呀 ，Objection 啊 ！Objection！ Objection！ 法官大人。 法律 面前普罗大众都可以有四，全赖有法律援助处。 电视节目《法援之道》，以真人真事介绍法援署点样帮助草根市民面对刑事同埋民事诉讼，保障每位香港人嘅人权。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31。 最后一次讲东讲西，继续我哋今日嘅话题啊，就系啊乱世英雄吓。 系 咁啊，苏轼嗰个面书啊，香港电台讲东讲西之后有啲咩回应啊？ 我就见到好多观众啦、听众就复咗我哋头先讲嗰啲话题嘅。 系 咁，其中有一个听众咧就想我哋讲下圣女贞德啦，因为你头先啱啱讲到女英雄啦。 系一定要讲， 系啦。咁圣女贞德其实个下场就麻麻地啦，因為佢本身佢被俘虏，佢被俘之後咧，即係佢被英軍俘虏嘅，跟住就話佢係呢個反教徒啦嚇，即係跟住就將佢當巫女咁樣燒死嘅， 女巫啊， 係就女巫啦，係咁啊燒死嘅。咁但係當然啊，法國人嘅睇法就好唔同啦，法國人就覺得佢係民族英雄啦。雖然佢最後係打輸嘅，但係佢本身帶領呢個法國對英國嘅個抵抗， 冇錯， 即係好似戴高樂咁啦。雖然我係輸，但係我維持住國家嗰個士氣啊嘛，即係個抵抗嘅精神。大高樂就抵抗德軍啦，貞德就抵抗呢個英軍，都係抵抗外國嘅侵略。咁所以佢喺法國嘅地位咧就非常高， 好崇高， 好崇高嘅。 所以叫聖女。 不過問題是聖女貞德個古仔，你咪覺得帶有好多嘅神蹟嘅嗰度。 係， 有啲神話成分係嘛？ 都有嘅，係啊。 有傳說嘅， 同埋我 打不死係嘛？所以問題是你嗰個英雄咧，頭先我哋講咧就話而家好歌頌英雄嘅依個國家就是美國。你睇美國電影啊，哇！全部都嗰啲乜嘢主角，嗰啲美國荷里活電影嘅全部都係打不死嘅。 嗯， 係咁樣又點樣打來打去都咩職業特工隊咩成個，全部都係打不死。 呢啲叫英雄誒，唔係主角光環啊。 即係咪又係可能去到呢個荷馬史詩咯？原來佢要將神人呢樣嘢結合啊嘛！即係原來個傳統一路都幾強烈嘅，我覺得有時你去睇戲就話唔好搏戲啊，但係你都會覺得唔係咁都死唔到係嘛？ 啊， 鐵金剛都一樣啫嘛，冇理由周圍死曬又手部係打唔正你啊！即係呢啲咧就即係睇戲就 你其實係咪而家問題？你而家太偏重嗰個英雄嗰個概念咧，就偏重咗其實好多嘅成績，好多嘅成就咧，其實都重視個團隊嘅個team spirit啊！你太突出咗英雄嘅形象咧，就抹殺咗其實好多嘅成功嘅例子，都係好多一個集體嘅一個努力嘅。 咪就係一將功成萬骨枯咯，就出咗個將嘅英雄啦。不過你話我哋講翻聖女貞德咧，電影都好多演繹嘅。都不忘咧，就係頭先你哋提到嘅觀點咧，有啲神秘嘅味道，有啲神蹟。咁、而佢好似都有啲幻象，見到神蹟，所以咧後來封聖咧都唔係冇原因嘅，即係嚇，因為佢一個同神明嘅溝通。 係封聖係天主教嘅，即係羅馬教皇封嘅，即係佢叫聖女個聖係即係唔係法國人自己叫嘅，係羅馬教會封嘅。 係啊。 咁但系我就睇翻，其實英雄傳說，因為始終咧英雄嘅故事咧有七十三虛啦，咁、那個古仔可能即係個人物係真嘅，但係個人物嘅事蹟咧喺後世咧有好多渲染啊，嗰啲渲染咧就有好多其實文學形象嚟嘅，即係我哋讀一個歷史人物嘅時候，譬如三國就好明顯啦，中國三國好明顯，有幾多人幾多形象係真正嘅歷史事件，有幾多其實係一個。《三國演義》的渲染之後，大家在現代人的心目中其實就分不清楚， 哪些是文學或者是藝術形象， 嗯， 哪些是真實歷史事件。剛才文教授都說了，聖女貞德其實拍過很多套戲的嘛， 是啊， 所以其實大家對她的形象有多少，其實因為電影即是文學或者是文化的藝術形象而掩蓋了那個真實的歷史事件。其實現代很明顯，因為我們除了書之外，即是以前人就只是看書，現在就多了很多媒介，嗯， 但是其實可能我說呢，我們對現實的看法永遠都有神話的本質的， 就是說我們已經是這樣了， 是的，我想任何事件都不是只是說英雄，即是不是叫最客觀的現實呢？ 英雄化太着重了，一說英雄太着重了軍事上的英雄， 嗯， 其實你譬如說你以德國為例，德國你說有什麼軍事上的英雄他們舉不出的， Hitler那個是不是魔頭來的，不是英雄的那個問題，但你 Hitler 早期 Hitler 全部德國人都說你英雄，因為問題他初初起的時候他是喂閃電戰啊，狂風掃落葉啊，波蘭啊，法國啊，全部輸曬嘅，佢衰收尾嘅咋？ 那個係曼斯坦嘅功勞嚟嘅，即係德國其中一個二戰其中一個名將啦，曼斯坦。 係啊，但係問題你Hitler唔佢哋唔可以當佢英雄，但係問題對推而太為之，你係普魯士舉出個鐵宰相俾斯麥啊，咁但係咧問題你就去德國，你發覺同德國人咧到處所有城市都有兩個雕像。他兩個是同時撞的，一個就是個都熟悉的叫哥德，另一個不是個熟悉的，其實都好跟哥德齊名的叫直立，文吉華就知道了，這個搞美學的，搞美學的，直立和哥德在成為德國人的叫做文化英雄，所以德國出了個哥德，你同樣說英國的莎士比亞是不是英雄呢？你俄羅斯的普希金是不是英雄呢？喂，呢啲都係文化英雄嚟喎，佢哋喺詩歌啊、文學上嗰種咁樣嘅不朽，嗰種影響，所以你去到中國咧，你就講李白、杜甫係咪英雄咧？ 因為如果英雄泛指係啲才能超群出眾，或者甚至咧就叫扭轉乾坤，好關鍵性嘅轉型，無論社會嘅轉型、藝術嘅轉型嘅人物咧，我哋都可以叫做英雄嘅，呢個係真嘅。咁誒就當然有睇地區啊，睇特殊嘅文化啦嚇。咁佢係一定要帶嚟利益先得嚇。如果唔係帶嚟利益咧，就可能我哋叫做枭雄。我覺得枭雄咧，應該另辟話題講啊。 枭雄係乜？我枭字嘛，枭字嗰只雀仔會食母食阿媽噶嘛，食母鳥啊嘛，我哋叫住枭就為之食母鳥啊嘛，即係不孝嘅， 都成王敗寇嘅。咁即係嗰啲十八路諸侯咁樣，即係當年一齊打董卓啦，最後成功咗嗰幾個就係英雄啦，即係劉備、曹操、孫權就係英雄啦。咁剩翻嗰啲咪枭雄咯，即係最後打輸咗稱唔到帝嗰啲咪枭雄。不過中國歷史上面咧，《孫子兵法》裏邊都有講過一篇，喺第四篇其實他最推崇的將領呢就不是戰功赫赫的將領，他最推崇的就是不戰而屈人之兵，跟住呢就是無勇名無戰功的，就是我在政治上面就達到目的，就不需要出兵，不需要生靈塗炭去達到政治目的，這個是孫子兵法裡面最推崇的一個， 不用打仗， 是不用打仗，戰略效果。那我也想提回趙匡胤，因為趙匡胤就做到了這件事。趙匡胤大家可能除了他散了這個後周，但其實他對五代十國其他那幾個國家裡面，他用了很多懷柔的政策，譬如敏國他是投降的，他而且投降之後他的後人是過得很好的，中宋一朝他的後人一路都過得挺好的。咁即係其實除咗真係你唔投降我打你之外，其實英雄亦都有一個氣魄氣概，我唔需要真係每一個事都用戰爭武力嘅方式去解決。如果我能夠用和平嘅方式解決，又達到我嘅政治效果，大家其實可以利益共享嘅，即係你係一個十國嘅後人，我一樣可以俾你一個好尊崇嘅地位、榮華富貴，子孫後代都係封王嘅，咁亦都係一個好嘅當然我哋對宋朝嘅睇法，可能宋朝係一個弱國啦，即係佢俾外族入侵。但係你都可以咁睇宋朝嘅國策，就係我可以唔打仗，我俾啲錢可以買到和平，跟住我經濟繁榮。即係宋朝嗰個經濟其實係喺中古時代係非常繁榮，喺世界領導嘅地位。咁呢個亦都未嘗唔係一件好事。即係大家對宋朝可能弱國嘅概念係唔係同佢戰場上邊？ 失利比較多，但係其實佢除咗戰場失利之外，佢個角逐唔短嘅喎，即係兩宋四百年，其實角逐一啲都唔短嘅喎。佢個成就，經濟上面成就、文化上面成就，即係宋詞啦嚇，宋朝嘅文化成就都好高的，即係佢個國策同佢個開國皇帝嗰個諗法都有關係，可以唔打仗。我就不打仗，即係呢個亦都係好，即係同頭先阿飛哥講啦，即係係咪戰爭先係英雄呢？其實我又覺得唔係嘅，即係有啲政治好有智慧嘅人物，能夠做出呢個唔侵略、唔打仗，一樣可以維持一個國家興盛。呢、這個都呢、這個係一個中國歷史上面一個比較特別嘅一個例子嚟。 係，咁但係歐洲亦都有好多特別嘅例子咧，就係、是、回應翻神力飛曾經話咧，一個英雄要有嗰個氣概同埋胸襟嘅問題， 同埋嗰個叫做。啊，韋伯個名詞嘛，叫 charisma 啊嘛， 係 即係個魅力，係 個魅力。 魅力呢樣嘢真係求都求唔到啊！真係嘅，呢、這 個就比較抽象啲， 因為點？ 但係要有嘅，冇 charisma 就冇嘅。 係啊，但係有時佢哋嘅睇法咧都好有爭議性，但係就係好劃時代。譬如講翻戴高樂咁啦，佢自己就贊成呢個阿爾及利亞咧係獨立嘅嚇。即係 法國殖民地， 係啦，因為佢覺得殖民地嘅時代都過去咗啦，咁應該要俾佢獨立嘅。就呢一種咧，唔係好多人嘅利益嘅考慮嚟嘅嚇，即係會覺得就係霸得我就永遠都唔放啊，呢個屬於我國土啊等等啦嚇。咁但係你會睇到帝國主義嘅衰落啦嚇，大英帝國主義嘅衰落啊嚇，或者法國殖民地佢哋慢慢都係。我不知道是否被迫或者無可奈何都要將他以前的殖民地讓他們獨立這件事，那你有時反對都無效的， 都挺高瞻遠矚的，但你可以看回英國那個日不落帝國，他都被所有基本上所有殖民地獨立，或者可以由英美獨立戰爭開始講，他都制止不到美國獨立，是不是他軍力上面都支持不到他。戴高樂個諗法都真係啱，因為與其我維嘥咁多錢去維持咁多嘅軍隊去逼迫大家唔可以獨立，不如我做個順水人情，即係我又贏得呢、這個 贏得呢個 道德高地， 係咪？ 站在道德高地，我又可以同你維持一個長久同個舊嘅殖民地維持一個比較好嘅長久嘅關係，因為我俾你獨立，同你經過戰爭獨立之後嗰、那個兩國關係好唔同。即係我可以繼續可以透過一些經濟上面的即非軍事上的方式，可以透過繼續在資源上面、影響你的政府上面繼續有些關係。其實呢個都係 你要當埋講埋當時嘅民心個輿論的情況同埋嗰個國策，好複雜㗎。蘇姐，你而家以為你而家目前喺中國，你講台灣獨立啊？叛國噶， 系啊！ 你講話哎呀，俾台灣獨立啦咁樣，哇！你嗰時阿戴嗰度講阿爾及啊，你阿杜阿就 OK。你而家講台灣獨立啊，叛國嘅， 唔同唔同。阿爾及你係殖民地， 系 不同種不同文。 唉，冇錯，你都可以咁講。嗱，不過嗱，我想補充翻少少頭先講女英雄呢個事件啊。咁啊，最近都有套荷里活電影啦嚇，嗱，陳日冰都睇過啦。咁啊，追溯翻即係 NASA。太空基地咧， 哦， 即係有幾個話真係 hidden hero， 係啦，嗰啲 hidden 嗰套戲叫 hidden hero， 係啦，所以將好多即 係 女性嘅功勞咧，唔係特別熱衷去提及呢樣嘢咧，就算再提及嘅時候咧，佢做緊嘅都係好多男性主導嘅嗰個範圍，就係譬如科學嘅範圍啦，嚇，軍事嘅範圍啦，呢啲咁咧就先至話。即係佢哋唔可以喺嗰個範疇裏邊咧舉足即係同樣嘅重量啊，發掘翻佢出嚟嚇。咁但係咧，無論喺相同嘅領域或者另外一啲領域咧，我哋真係有 heroine， 即係呢個女英雄嘅事蹟同埋佢嘅貢獻嘅。 我更正翻套戲應該叫 Hidden Figures， 係 啦。咁佢其實係講三個女數學家嘅， 冇錯 嘅故仔嚟嘅。佢哋貢獻都好大，不過同近代美國嗰、那個男女或者係種族平權其實有關係嘅，即係呢啲都有當代嘅 agenda， 即係當代嘅文人嗰個對嗰個政局嘅睇法嘅關係。因為美國近幾年咧。政治正確都好緊要嘅， 都唔係近幾年㗎啦。 所有國家都緊要嘅政治正確。 啊、 你問題你問題你就話有個英雄嘅定義咧，我哋講嘅問就話，反正嗰啲人咧以死民志。通常我話喺輕身殺民，殺身取義，殺身成仁，捨身取義。其中嘅例子個個都歌頌嘅，我哋個個都當係英雄嘅。依、這個人就話啱啱過咗冇幾耐，就叫做屈原。 嗯。 喂，佢點解成為？其實好多深圳人講個江多，佢係愛國詩人嘛，因為佢跳落個江度死嘛，汨羅江度死嘛，係嘛？你變咗係以死文字咯， 咁啊，王國維都 係 啊， 係 啊， 係啊。嗱，王國維個死又冇依個屈原咁震撼喎。 大家會唔會覺得驚柯係英雄咧？咁樣刺客 係啦，係啦，刺客冇錯，即係睇刺邊個啦。當然係咪？ 咁就驚柯個地位都好特別嘅，因為大家即係如果你睇翻歷史上面，其實你殺咗秦始皇又如何啊？咁即係秦國都唔會停止佢呢個統一六國嘅步伐，即係國策嚟噶嘛。咁呢個係阿司馬遷講噶，咁即係《史記》裏邊嘅評價嚟嘅。即係你刺客其實係唔會改變到個歷史嘅大進程，你可能會有一個短暫嘅。我哋嘅 setback 啦，即係一個即係好短嘅影響，但係唔會其實影響嗰個歷史長河嗰個推動力，嗰個歷史嘅長輪會繼續滾，即係用呢個陰謀詭計係好難去推翻呢個歷史嘅潮流。不過刺客本身嘅故事咧就好引人入勝嘅，即係如果唔係司馬遷都唔會有呢、這個刺客列傳啦，即係專講幾個刺客，其中驚柯係最出名嗰、那個。 但你刺客個蘇適刺客好搞笑喎、啊。刺客的身份都可以變喎，其中一個例子就是汪精衛，佢夠行勝依個攝政王咯，慷慨多依個松容當楚囚，佢問題佢刺完之後，佢後來變啲點解後來俾人過去會係為依個魏政府服務咧？一個平時做做刺客嘅人。所以你歷史時勢不同了， 張良都暗殺過秦始皇嘅，但係佢暗殺失敗之後就走佬，然後發現暗殺唔係路啊，即係暗殺呢個方法唔係路，我應該跟個有才能嘅老闆，透過呢個老闆去推翻呢個暴政，即係刺客都可以係一個人生嘅歷練嘅過程，中國歷史上面都有嘅，即係譬如張良啦，佢透過呢個暗殺失敗，頭先講汪精衛咁樣，跟住就改變咗佢嘅諗法，就即係覺得行食都係 唔係最有效， 唔係最有效嘅方法，即係我應該透過掌握 係刺客就刺客，唔係英雄，其實要分開佢兩個概念嘅。是刺客是達不到英雄的境界， 所以就要轉了第二個角色，即 我們有聽眾都說話刺客列子就是英雄咯，這樣其實不同的， 不行 否則就有所謂犯英雄的問題， 始終張良都是透過另外一個角色，即是透過一個軍師的角色影響這個黃光， 去 達成這個國家的統一，那張良就是由暗殺變成一個出場入相啦，變咗一個最 智囊， 係智囊啦咁樣， 變咗個智囊。 咁佢就又喺唔同嘅角色成為咗英雄啦。咁我同意飛哥講話，即係刺客呢樣嘢係陰謀詭計係唔可以改變歷史嘅潮流。 但係咧，嗱你已經話係陰謀計詭計啦，呢、這個咪就係、是、亦都係我哋儒家論英雄嘅一種模式，就係、是、你嗰啲手段咧不能不擇手段， 不擇手段啦、啊！你話嗰時。伊斯蘭在中東的時候，幾多伊斯蘭的信徒，那些叫做恐怖分子，全部是全部是要什 麼 自殺式炸彈， 因為我們咪後頭先阿文教授都想講反英雄嘅，即係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反英雄嘅例子 嚟。嗱，因為咧，你即係一個新自由主義咧，永遠都係對於啲上層嘅政客啊，或者特殊才能啊，人類卓越貢獻啊，佢覺得點解啲少數精英主義咧，即係佢哋都好有啲反感嘅，即係佢覺得唔需要成日用英雄嚟講歷史，所以英雄史觀啊。咁即係佢會覺得每個人都係咁樣啦，即係有一種嘅諗法啦。同埋咧，如果你咁講，你最多話佢哋係歷史嘅奴隸嘅，即係托爾斯泰。讲啊，即系英雄人物好多时系历史嘅奴隶嚟啊，佢要即系历史推住佢走去完成嗰件事啫，佢都系 serve 呢个历史嘅啫咁。咁但系咧，我觉得而家又唔系咯，而家好似我哋好想寻找英雄，系咪咧？你觉得？即系好似好耐冇见到啊。 其实每个时代都有自己嘅位， 人性问题啦，始终都希望有个人啊。自己做不到，有人替他出頭。 我喜歡講田中芳樹那本《銀河英雄傳說》，他就講了你這樣的概念，就是人呢就是懶惰的，他是希望百姓是懶惰，他是希望歷史出偉人，透過偉人解決這個歷史的問題。 咁我哋跟下三尾，咁咪幾好啊！ 係啊，跟下三尾，跟住就可以就 温三尾， 就喺呢個盛世上面就生活得好啦。人係有咁嘅惰性，但係田中芳樹講嘅，即係田中芳樹喺本小説裏面講，佢就覺得其實每個人對呢個歷史嘅時代都有責任。 嗰本小說裏邊講一個民主體制嘅墮落噶嘛，即係嘅消亡啦。咁佢其中一個講法就係人民喺呢個情況係有責任嘅，即係其實佢係反映咗好多時佢係講羅馬啦，因為八十年代嘅小說啦。羅馬點解會由一個共和體制變成一個帝制咧？就係因為人民將呢個權力太過 delegate， 即係太過投放咗喺俾嗰個領導精英上邊啊嘛。 英雄就係人民捧出嚟嘅咯，係 啦， 唔係佢自己走出嚟嘅咯，唔係佢特別咧，係你哋捧佢出嚟 嘅 嘛。 嗯，呢、這個咧就真係好多嘅觀點講唔曬，我哋好想咧有一次講下枭雄啊，即係一個好混雜嘅一個概念啊。咁咧就先講講星期一咧，我哋廣東廣西嘅題目咧就叫人類浩劫好大嘅題目啊，就係馬鼎盛、馬恩賜同埋劉蘭昌啦。咁啊，而家週末講完呢個題目之後咧，有一首好好聽嘅歌咧，有機會播咧，都會希望聽眾可以聽耐啲啊。就係、是《真心英雄》，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就係、是、周華健、成龍、黃耀明、李宗盛等人合唱嘅。好，祝大家一個愉快星期天。 拜拜。 拜拜。 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但愿人间处处都要爱的影踪。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 所有的 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但愿人间处处都要爱你。笑容，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